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我死了以后》讲述的是一段比较传奇的故事，说的是演员和一位见义勇为而牺牲的同志长得很像，又不慎拿错了工作证，结果呢，这位演员就被当成了那位牺牲的同志，于是他就见到了一系列自己被认为死后的状况，令人啼笑皆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我死了以后》。李金斗师从著名相声演员赵振铎，而他的师爷就是相声大家王长友。赵振铎由于演出任务繁忙没有时间，李金斗的很多相声都是由王长友亲自传授的，而李金斗对王长友也是十分的孝顺，在相声界传为美谈。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我死了以后》。 干嘛呢？ 我这擦眼泪呢。 擦眼泪呢？ 啊，我心里难过呀。 什么事儿你这么难过呀？ 我们家死人了。 哦，死人了 啊？ 谁死了？ 我死了。 啊？ 你死了？ 对， 在汽车前壮烈牺牲。 是啊， 听到我死的消息以后啊，我们单位为我收尸进行火化，还买了骨灰盒，把我的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了。 是啊， 啊， 掏什么呢？ 您看，这是我的骨灰存放证。 那是你的吗？ 那不信你看呐，上边有我名字呀。 是吗？ 啊， 那我瞧瞧。李金斗。哦，真是你的？ 那当然了，这玩意儿没有随便发的呀。哎， 多新鲜呢！ 不信你上火葬场要个去，人家绝不给你。 哎，我要它干什么呀？行了，您拿起来吧。 哎， 这也不是都哪儿的事情。我问问你 啊， 你这个人还在这儿呢，怎么你这个骨灰就进了革命公墓了呢？ 这件事儿您听着有点纳闷是不是？ 当然了， 不单您听着纳闷，就连在座的观众都听着纳闷。 那是啊， 不单观众纳闷，就连我都纳闷 啊，那像话吗？ 我不说您纳闷啊，我这么一说您就不纳闷了。 那您还是说吧。 是这么回事，上次啊，领导派我去上海出差，在火车上啊，碰见一位去上海的北京人坐在我身边。巧的是啊，这个同志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乘客们都说我们俩是双胞胎。 嗯，真寸。 在行车途中啊，我们俩把工作证掏出来了，是看了又看，比了又比呀。 比工作证干什么呀？ 上边不是有相片吗？ 哦，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检查完票以后啊，我们把票夹在工作证里，都分别的放在自己的上衣兜里了。 嗯， 您可听明白了，往兜里这么一放，这工作证就掉了个儿，我的放在他那儿了，他的放在我这儿了，可是我们两个人又谁都没发现。 你们都够马虎的。 到了上海，下了火车，出了站以后，我想买盒烟卷，为掏钱，坏了。 怎么了？ 我的手提包忘在火车上了。 那快找去吧。 找什么呀，车都开了。 哦，里边有什么呀？ 有笔记本、介绍信，还有钱。 有多少钱呢？ 倒不算多。 几十啊？ 15万。 多少钱？ 15万。 15万？ 怎么了？ 那么些钱你拿得了吗？ 一张支票。 吓我一跳。我问您现款。 现款也有200多块呀、 啊。不少啊。 哎呀，当时急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嗯，道也不会说了，吧唧马路就趴我身上了。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对。 哪点不对啊？ 急得你呀、啊、是话也不会说了 啊， 道也不会走了，吧唧你就趴到马路上了。 我都晕了，在场的同志把我送进了医院，我是着急受风，加上心脏病复发，到了医院这么一试表啊， 多少度啊？ 99.3。 99.3 啊？不，39.9。 好，吓我一跳。 再一量血压呀， 多少啊？ 520。 哎，520 啊？不，250。 我瞧你就够250的。 一连4-5天不省人事啊，多亏了大夫护士的精心治疗，整10天我才出院。 那赶紧回北京吧。 是啊，还没等我回北京了，家里把我的丧事就办完了。 嗯，怎么会连丧事都办完了？ 您听我说呀，我这个手提包不是忘在火车上了吗？ 啊， 让车上那位呀、啊，长得跟我一样的同志给捡着了。这个同志为了找我，跑遍了上海的各个旅馆，也没找到我。 你那住院呢？ 刚从一家旅馆出来，看一个小孩横穿马路，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哦， 就在这时候，有一辆汽车急转弯就开过来了。 嗯， 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同志跑上前去把小孩推出了危险区。 真悬呐、 啊、可是汽车的速度太快，车刹不住闸了，这位长得跟我一样的同志就壮烈的牺牲了。 哎，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啊。 民警同志赶到了现场，检查了烈士的遗物，找到了工作证和手提包，最后这么一断定啊，这个烈士是北京曲艺曲剧团相声演员。 谁呀？ 李金斗。 啊，你怎么会成了烈士了？ 您怎么了？这工作证上不是有我的相片吗？ 对，我把这茬忘了。 我们领导接到通知以后啊，把这个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就给领回来了。 阴错阳差， 我母亲这么一看，当时就病倒了， 母子连心的。 我爱人哭的是肝肠痛断， 难过呀。 火车回到北京，下午3点来到团里，一进大门啊， 啊，怎么了？ 我就觉得有点瘆得慌。 瘆得慌？ 大白天的一个人没有，院里静悄悄的，远处还有哭声。 嗯， 从礼堂传来了哀乐声。 哦， 死人了？ 不可能。 谁死了？ 那谁知道？ 来到礼堂，我这么一看，正开追悼会呢。 哦， 大家低头默哀。我往台上这么一看呢， 啊， 啊， 怎么了？ 怎么这死者的相片是我呀？ 是啊， 花圈上挽联上写的都是我的名字。李金斗同志永垂不朽，李金斗同志千古，大字横标上写着沉痛悼念李金斗同志。 嗯， 这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 谁这么开玩笑 啊？没这么开玩笑的。 没这么开玩笑的吗？干嘛呀？这是 这嗯 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这一定是最近新下来的制度。 哎，什么制度啊？ 本人没死先开追悼会。 啊，干嘛呀？ 自己好看得见呐。本人死了再开追悼会，自己就什么全不知道了。 没听说过。 我赶紧低着头站在最后。 哎，你干嘛低头啊？ 您怎么了？大家正向我默哀呢，我要一露面还不吓死两口子呀。 哎，真没准儿。那你呀、啊、干脆走吧。 不，待会儿再走。 为什么呀？ 我们团长正给我念导词呢。 哦， 我得听听这导词给我写的怎么样。 嗯， 写得好我什么都不说了， 嗯， 要是写得不好啊， 过去就问他去， 那我也不能过去。 怎么？ 我一过去非把他吓趴也不可呀。 那倒是。 我们团长沉痛地说，李金斗同志生于1945年5月6日，1960年参加革命工作，自参加工作以来任劳任怨，埋头苦干。金斗同志在1981年3月6日在上海因舍己救人壮烈牺牲，终年36岁。金斗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哎， 他这么一哭啊，在场的同志都掉泪。哭得最厉害的是一位女同志。 谁呀？ 我媳妇儿。 嗨，多新鲜呢。 我一看别在这待着了， 嗯， 赶紧走吧。 干嘛去啊？ 到我们团电工王师傅家去。 你上那儿干嘛去啊？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可以。 来到王师傅的家的后窗根，正听见老两口子说我这事儿呢。 巧了。 老婆子，你听说了吧，那个李金斗牺牲了。 是啊。 我听说了，你看看才30多岁的人他就死了，这撂下了媳妇儿孩子，往后可怎么办呢？ 真是。 哎，老婆子，这个团里安排是蛮好的呀，发了抚恤金，给了生活费，把两个孩子培养到18岁，你看看这不是新盖的那个宿舍吗，给了他们家一个3居室的大单元啊。 是啊。 哎，李金斗活着的时候记我说了好几次了， 嗯， 一直想住个单元呀，到了死你也没住上呢。 哎，太遗憾了。 李金斗啊，李金斗啊， 干嘛呀？ 现在你一家子都住上单元了，在九泉之下你就放心吧。 哦，冲这单元呢你也死得过了。 那我也不死啊。 是啊。 正在这功夫孙姐来了。 这孙姐是谁呀？ 是我们团的一个服装设计，她是个天津人，说话非常的开朗，什么事都爱管，但是嘴特别的快，所以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 叫什么呀？ 孙快嘴儿。 哦，这是个快性人。 一听说我死了，她又管上闲事了。 哦， 哎，王师傅， 哎， 你看呢，李金斗牺牲了， 嗯， 李大嫂一个人多可怜呢。 真是， 还不到40岁呢，这得守着躲着算一战呢，这个。 哎， 哎，我跟你说啊， 嗯， 瞧的是啊，我们街坊小赵最近断仙了。 哦，他媳妇儿死了。 哎，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就那个小赵啊，长得比金斗还漂亮呢。 是啊。 最近提不当工程师了。 哦， 我跟小赵说了，明天呢叫小赵跟金斗的媳妇儿在你们家见个面。 干嘛呀？ 看看有嘛意见没有，要是没意见，过些日子两个人一结婚呢，金斗的媳妇儿就算有赵乐了。 哦， 我一听什么意思？亏来我今儿回来了，再有3天不回来连我们家户主都换了。 还真没准儿。 哎呀，我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走吧。 上哪儿啊？ 回家呀。 可以。 来到家门口啊，看见我们团长正在安慰我爱人。 哎，你爱人什么态度？ 请领导放心，我会正确对待的。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 哎， 往后我要更好的孝敬老人，把孩子培养大了，叫金斗也就放心了。 嘿，要说你爱人真不错呀。 哎，听完我爱人说的话， 嗯， 我太受感动。 怎么？ 看来我爱人绝不会嫁给别人了。 嗯，看来你可以安息了。 哎，我还真的安息了。 怎么？ 我爱人说了，我的后事都办完了，那笔丧葬费也花了。 哦， 粮食关系跟户口都消了。 是啊。 我们家没我这号人了，我、哎、我成黑户了，我 行了，别哭了，你呀、啊、进去吧。 我不能进去。 怎么？ 我回来的太突然了，天都黑了，这时候我一进去再把我爱人吓坏了，我对得起他吗？我 哦，你还挺照顾他、啊、 那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嗯、我找张大胆去。 这张大胆是谁呀、啊、 是我们团一个青年演员，五大三粗的，说话瓮声瓮气的，是我们团有名的大胆。 哦， 据他自己说在太平间里睡过觉。 嚯、哦，这胆儿可以的。 来到他们家门口啊，正听见张大胆跟他爱人说我这事儿呢。 哦， 我跟你说啊，咱们团叫我给李金斗收尸，那就算对了。 怎么？ 别人不敢动手？ 那是啊， 是我给他戴的帽子，穿的衣服，这有什么可怕的？ 嗯， 打出生那天，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嚯，挺狂啊！ 也不是我吹，我告诉你，就是现在李金斗进来，我敢跟他坐这儿喝二两。 嚯，这胆儿可以的。哎 呀，我这么一听，总算找对了人了。 哎，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张大胆儿，我来找你来了。话音未落，只见张着胆眼睛这么一瞪，俩手这么一伸， 跟你握手。怎么意思？ 吓死了！ 哈，这胆还大呢。 要说张着胆的爱人，可比他的胆子大多了，冲我嗷的这么一声， 就扑过来了， 钻床底下去了。 还不如他呢。 正在这功夫，孙快嘴来了、 嗯、 刚一迈门槛，哎呀妈妈耶，救命啊，李进斗活了，抱住张大胆的脑袋正啃呐、啊、我一看张大胆倒了，我赶紧就过去了，抱住他的脑袋就叫啊，大胆大胆，你醒醒，你醒醒。就在这功夫，孙快嘴想走可都走不了了。 怎么？ 腿肚子转筋了。 哈， 这么一来呀、啊、把这个宿舍区可就闹乱了，把张大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团长由我们家出来，打这路过，一分人群就进来了。我一看团长来了，赶紧把经过这么一说，并把那个同志的工作证交给了领导。这时候大家是一致要求，应该马上到那个烈士的工作单位，并向他的亲人家属表示慰问呢。 对， 就在这功夫，只见孙快嘴看了看我，又瞧了瞧我爱人，转身就走啊。 你干嘛去、啊、 我找我们街坊小赵去啊。 你找他干嘛呀？ 我跟小赵说呀，明天别和金斗的媳妇见面了。 怎么？ 人家爷们儿又活了。 哎，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相声演员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我死了以后》。下面咱们接着来听一段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段子吧。马三立艺术功底扎实，有口皆碑，他善演贯口和文哏段子，演出的传统相声有200多个，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的相声节目60-70个。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偏方》。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是啊，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吗？ 哦， 针灸懂吗？ 啊，针灸扎的。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啊，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啊，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啊， 扎静脉，扎皮下， 对， 扎针吗？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哦， 就是这个针 啊，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啊，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啊，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哎， 外国人站这看着，嗯，这怎么办？ 嗯， 什么办法 啊？ 一看呢，不给药吃， 哦，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哎， 这么大的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啊？ 内关。 哦， 扎进去，捏捏，坐这歇会儿吧。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啊？ 好了， 嘿，正好了， 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是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 啊， 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 哎呦， 病人坐下了 啊， 怎么办 啊？ 拿过针来扎， 扎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哦，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牙 正过来了。 好了， 就这么快。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的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 哎， 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 大好，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哎， 到这儿一扎针，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啊， 正当间这叫合谷， 哎， 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你瞧瞧， 不疼了。 嘿， 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啊，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哎，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是，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哦， 这中国兴的 啊， 拔罐子 啊，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嘬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哎，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怎么？ 骨头太多了，跑气。 哎， 跑气，嘬不住。 嗨，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啊？ 嘬不住。还大膏药 啊，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哦，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那个狗皮膏 啊，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啊，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哦，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 嚯， 贴，我不想用不了 啊， 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走到了这么近，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哦，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 啊， 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尽信偏方。 哦，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哦，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哎，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起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啊， 你这药切三片姜， 嘿， 配合药， 哎， 不是光用偏方 啊，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 啊，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啊， 偏方治大病啊， 嘿， 萝卜就热茶 啊， 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解乏呀， 哇， 这种人你说。你不信大夫拉倒，还是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哦，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光给偏方呢？ 没有吗？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啊？ 哪有这事儿？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啊，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就进来，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啊， 光给偏方 啊， 能量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病马病，能量，你给马病说话 啊， 要你啊，我是胃疼，胃疼，萝卜就是啥，走， 好了， 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啥，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彪？你怎么回事？ 啊，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不咳嗽吗？买了粒猪肉连汤喝了，走。 太完了。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啊， 要不你我闹肚子。 啊， 闹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彪，你了。船呢？船，老辫没事，买管子用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偏方》。多年来，马三立不仅活跃于舞台上， 还培养了严孝如、班德贵、连孝坤、常宝华、高孝林等许多相声演员，为相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来听一首歌，来自阿里郎演唱组合的《兰花指》。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花凋谢了一地，一落满地记忆，望着你渐渐没入人海的背影，仿佛隔着天与地，爱已离去，我愿为你隐姓埋名。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看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一起等到花开季后。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手就地重游，等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一起等到花开季后。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 三个月， 伤心依旧。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